九八八，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我是张志成。 我等着你回来，我等着你回来。 上一段我们讲关于韩国地铁站替死鬼的都市传说，接住下来我要讲的是一个在网络上找到声称为真人真事的怪异事件。包租公养鬼仔。锦泉因为失业，经过朋友介绍之下，就远赴邻国一个市镇的一间发型屋担任发型师。这间发型屋位于市镇一间历史悠久的商业大厦三楼。这间商业大厦呢，因为实在有一段历史，所以无论装修或者设施呢都非常之残旧，还有一种很怪的味道。这间商业大厦底层至一楼是食肆，二楼至四楼是商业铺头，五楼以上是住宅单位。锦泉为了悭钱，就在七楼租房住啦。咁佢开工就落三楼，肚饿就落底层食嘢，放咗工就翻七楼瞓。亦都因为住在同一层，每一晚锦泉都会帮手清理好发型屋所有嘅用具同埋毛巾，仲帮手散铺添。所以老板好中意佢噶，短短半年时间就加佢人工。点知冇几耐，锦泉就遇见怪事。锦泉住的房呢是没窗口的，所以如果不开灯，间房是很黑的。加上又太耐没翻新过，间房的墙呢的漆都甩晒。但是因为实在太便宜了，所以锦泉都不介意住下去。但是过了几个月，锦泉就经常发奇怪的梦，梦里面会有个小朋友不停地叫自己的名字，但是自己对这个小朋友一点印象都没有。有时半夜锦泉会被风声吵醒，或者是被寒风吹住而冻醒的。但奇怪的是，间房没有窗口的，为什么会有风声，又或者有风吹入来呢？而有几天锦泉半夜扎醒，发现自己张床在那里震动，好像床下底有东西动动一样。锦泉望落床下底，什么都没有。连续几晚都是这样，搞到锦泉不够精神。他向其中一位同事说，他的同事就拉住他到发型屋的角落。我听说过呢，陈老板即是你包租公啊，以前有养鬼仔的。锦泉听完望望对面铺头，他包租公就是对面杂货铺的老板。他见到包租公在那里执货，而包租公抬头见到锦泉的时候，还很礼貌地跟锦泉打招呼。哎，应该不会啦，可能是啲老鼠曱甴之类咁嘅啫。屋企咁多杂货，锦泉就唔系好信啦。同时就叫锦泉小心啲啦，有咩事即刻联络我啊！我有个表细佬咧系做驱邪嘅，可能可以帮到你咧。呢一晚，锦泉带住忐忑不安嘅心情，佢同事讲嘅嘢系咪真嘅咧？到了半夜，锦泉因为实在太累，所以睡着了。迷糊中他听到有把声音，锦泉啊，我们做朋友啊，你陪我玩，不要走了啊。锦泉扎醒，他 望到有个面目狰狞、身体纤瘦的小朋友笑住坐在他小腿之间，吓到锦全即刻冲出房。锦全经过厨房，只见包租公攞住一杯水，企在厨房水机前面，面无表情，口中冷冷地问：有咩事啊？原本锦全想将房入边有鬼的事话俾包租公知，但系佢谂起同事嘅说话，就唔敢出声，只系话房入边有啲热，所以想出去客厅嗰度坐下。包租公冷冷咁讲咗句：唔好坐咁耐啊！之后就转身企喺度，喐都唔喐，净系望住手中嗰杯水。锦全唔敢再喺厨房逗留，但系又唔敢翻房，只好坐喺客厅到天光。等到朝早八点，锦全衫都冇换就冲落发型屋。佢同事一到，锦全就向佢求救，佢就写咗佢表细佬嘅地址俾锦全，叫锦全去揾佢表细佬。而老板知道锦全嘅情况，都放假俾锦全去解决呢一件事。锦全跟住同事俾嘅地址嚟到一间木屋，佢斜思行出嚟，见到锦全，都未等锦全开口，就话：个鬼仔睇中你，要你落去陪佢。锦全求驱邪师救佢啦，驱邪师要锦全跟住佢嘅说话去做。而家你即刻翻去执几件衫同攞埋个护照，然后大声讲：哎呀，真系烦，要公干两日一夜。无论边个问你，你都要俾同一个答案，话你要去公干。之后就唔好回头，亦都唔好再翻去嗰间屋度。讲完就攞出一条红绳，叫锦全剪一小撮头发，用红绳绑住，跟住叫锦全去到离城镇最近嘅海边，将头发抌入海，跟住就要揾其他嘅地方住。驱邪师千叮万嘱锦全：你一定要照做，唔可以俾鬼仔知道你要偷走。如果唔系，佢系唔会俾你行出房门，就算到天脚底，佢都会跟住你。锦全梗系跟住做啦，佢翻到屋企就一支箭冲入房，边收拾行李就边大声讲自己要出去公干。突然间，佢听到敲门声，转身只见包租公企喺房门旁边，面如死灰咁问：你要去边啊？ 啊，系咯，老板要我去公干两日咯。锦全回应，然后就攞住行李上出去。 包租公挡喺门口问：发型师都要公干嘅咩？ 锦全吓到一下： 系咯，有个交流会，当去学下嘢咁咯。两日啫，好快翻噶啦。 包租公望一望锦全，就讲：好啦，记得早啲翻嚟。 啊，知道噶啦。 锦全一讲完，头都唔回咁就走落发型屋。锦全将所有嘢话俾同事同埋佢老板知道。同事话：唔系，陈老板一直都喺佢铺头。头先有人卖嘢倒泻油，陈老板仲抹咗成日添。啊，你睇。佢都仲执紧嘢， 锦全望一望，睇到包租公忙紧执嘢，睇落去同头先喺房见到面无血色嘅包租公，真系冇乜同样咁。吓到锦全即刻同老板请假，锦全嘅同事亦都即刻揸车载锦全到海边，将头发抌入海。之后锦全就去到同事嘅屋企暂住。过咗一个星期，锦全谂住翻发型屋开工啦。当佢入到发型屋，只见佢嘅同事喺度抹地。 哎呀，一大早地下就一大滩水，哎呀，都唔知边个咁冇手尾啊！哎呀，啲咩水嚟噶？咁咸咸咁嘅味嘅，好似海水咁嘅。 锦全一听完就吓到全身震晒。锦全认为个鬼仔是去过海边找他，然后再过来发型屋。他快快地跟老板辞职，老板都明白，还好心地给足一个月的粮，还叫同事再锦全到机场买最早那班机回来自己的国家。之后锦全再不敢过去那边，而那间房很快就租了出去。如果你是住在那间房的话，记得住下你的床下底。继续守住怪异，下一期更多怪异事件同你分享。 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 Laura 梁心怡。